沉浮之间寻找爱的光线，阴霾边缘出红蓝天，像烟火炙热瞬间，破碎的梦还在不在，还给明天一场未来，生命如何充满无奈，就当如何怒放精彩，这一个 这一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都是来自近期热映有着非常好口碑的电影，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所带来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无名之辈》，之前的榜上歌是主演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湖广生》，那这首歌曲也是以影片当中和他相爱相杀的怨恋角色而命名的。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好妹妹翻唱叶倩文的经典老歌，最早收录在1994年《女人的弱点》当中，也是热播电视剧《我们的40年》的片尾曲《我的爱对你说》。 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慨。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

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气，停在头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 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在当年叶倩文是如此的红，而多年之后她的歌曲承载着记忆就有多么浓。而说到叶倩文，贾樟柯是非常欣赏她的，在她的新片《江湖儿女》当中用到了叶倩文的《浅醉一生》，而大家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上一部《山河故人》当中引用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叶倩文的《珍重》。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时下最超人气的男团，这样一首歌曲是以本周第26名的成绩上榜，来自于 9% 创新者。 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再被受格式。Break the lock， 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op the， 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Wrong and wrong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机械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规则是我们。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心震动态。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在近日播出的《我就是演员》974比赛当中，徐峥战队的任素汐、王阳和李倩挑战了片段归来。任素汐饰演了丧失记忆、痴心等待丈夫的冯婉玉。在演出结束之后，任素汐因为走不出角色而泪洒现场。虽然最终任素汐止步九强，但是她坦言并不遗憾，尽力了，而且已经收到很多观众的认可。这两年国风在年轻人当中形成了新的潮流，国风文化创新推广唱演秀节目《国风美少年》上周六在爱奇艺全网独播，鞠婧祎、霍尊、张云雷和20位国风美少年首次集体亮相。根据赛制，20位选手进行首次个人舞台表演，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严格的评判和标记。20位国风少年分成黄金、白银和青铜三个等级，青铜班的选手将面临淘汰的可能。选手中不少人来自中央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也有网络古风圈的红人，他们带来了探云溪、天行九歌、探清水河等特色国风表演。在上期《梦想的声音三》中， JJ 林俊杰化身沙滩男孩， JFJ Boys 再度合体，为观众带来了甜蜜暴击。三合一限定改编西方经典民谣 Lemon Tree 一秒点燃舞台，引发甜蜜狂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关联收听我们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这首歌曲是本周的新歌，进榜排在第27位，南征北战带来的不说永远。 终点，失去颜色的世界像陷入了冬天，两颗破碎的心我应该拿什么拯救，孤独的夜自己要学会如何承受。 事到如今我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又把你想起，我离不开你就好像我离不开氧气，让我怎么去忘记。 家的距离，写满了你的命运和艰辛。你是我一半的生命，也曾有阳光灿烂的过去，都成了回忆，却无能为力。微笑的背后有太多的委屈，无私的给予，从不曾委屈。当繁华褪去，你依旧那么美丽。妈妈的背。 有多少愧疚和无奈，生存像沉重的行李，谁又能够置之度外，本能的放下一切，无怨无悔，我却曾任性的只怪你。最爱的孩子即将离你远去，还剩多少时间去爱你。曾经是那样的年轻，憧憬着初恋和幸福的生活，默默地承受着前行，日夜的操劳，盲目的奔波。有一个无眠的夜，车间里加班的夜，你的眼泪是对我的洗礼，就好像烛光一般的软弱线。 榜单连连看，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都是来自南征北战，一首是本周以第27名的成绩进榜《不说永远》，还有他们的全新单曲《沉默的誓言》。三位成员听杨、陈龙和倪成都有着极富特色的嗓音，天然的分成不同的音域和功能，而且他们都是加入到每一首歌的创作和制作当中，所以其实南征北战他们的歌曲应该拥有更多的变化以及更多元的风格。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段宁熙的全新单曲《时而》，由好友李斯丹妮交出 rap 饶舌的部分，创作则是来自段宁熙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唱作人刘凤瑶。 要拥你入怀，每天醒来我的思念。 有了疑问，真实成一梦，就等于了一生。呼呼呼呼呼呼，从此 beyond beyond beyond beyond， 遥远陌生旅程。光留白这份爱，唯有我让你能明白这份爱。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凤瑶的《成瘾梦》，原本也是从选秀比赛出道的刘凤瑶，如今是放大了幕后创作的部分了。刚才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她为段林希创作的，融合了民谣和 dubstep 的《十二》，而刚才这首歌是她去年为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创作并演唱的插曲《成瘾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位真的是我们中国榜 top 40当中的前辈级歌手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玲珑璇，也很好，这首歌也是她和儿子共同创作的，新歌上榜排在第36位。 忘了把最熟悉的相同的微笑遗失，心碎也很好，我为

养成室又添新团体，在今年12月3号 AKB48 中国官方姐妹团 Team SH 正式出道。这首 Love Trip 是 AKB48 Love Trip 的中文版。一直以来对吉克隽逸有很多的定义，比方说国际范儿、民族歌手、流行歌手等等。2018年吉克隽逸推出了专辑《世界公民》，用这样一个很大的主题，他自己的定义就是别想定义我，所以专辑被拆分成3张 EP， Garden 花园、 Screen 巨幕、 Pool 泳池，而且每一张 EP 都有完整的主题和风格。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 Pool 泳池当中的 Bella。是吉克隽逸用西班牙语演唱的歌曲 Bella， 当然这首歌曲来自于他全新的专辑《世界公民》 Global Citizen。 是吉克隽逸的 EP Screen 剧目当中的半日花园。这首歌也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世界公民》当中。作为歌手呢，宣传期最怕问到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什么突破？因为每张专辑都要突破，压力真的很大。吉克隽逸也怕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不过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发现自己真的突破了，做到了歌人合一。专辑当中有些作品就如同他给大家的印象那样，很酷，当中又带着冷艳。这个小时我们就聊一聊不被定义的歌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吉克隽逸，接下来这位歌手被鉴于是流行和小众之间的风格，他也非常难定义。他的歌不是飙高音的技术流，带带着专属他自己的小感觉，真实不煽情，文艺不清高。首张专辑模特在风格上有不同的尝试，第五张耳朵也算是一种回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贫穷或富有。 的，富有的，都 又坏又笨又傻，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坦然，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 去他东南西北。 刚才我们听到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李荣浩，一首是贫穷或富有，还有一首就是这首《王牌冤家》。从他的作品当中不难发现他有很重的港乐情怀，因为刚才的这首《王牌冤家》就带有80、90年代的港乐风。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不被定义的歌手，在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听更多的不被定义的歌手，我们稍后见。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夜间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度，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是宜川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也同时启动。这届冰雪欢乐节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欢乐节期间，延庆将推出山地滑雪、冰灯花灯、冰雪庙会等近50项冰雪活动，以及10条精品旅游线路。市濮源京津冀冰雪文化大庙会、延庆永宁新春花灯庙会和延庆城区元宵节花卉展演，将给市民春节出游增添文化氛围和民俗年味儿。位于通烟高速路西马庄段北侧朝阳区与通州区交界，占地约312亩的永顺城市公园，预计明年7月开园，将辐射周边10多个居民小区，汇集5万居民。永顺城市公园分为功能区和景观区，景观结构为1环3区5景，一环是环形健身步道，3区分别是文化休憩区、儿童娱乐区和体育健身区。上个周末，北京科学中心儿童乐园开始试运行，吸引了很多孩子和家长前来参观。其中一层主题是奇趣大自然，搭建了森林、湿地、雪山、沙漠、水流等自然场景。二层有两个主题，分别是小小科学城和健康小主人，设置了展示基础科学中力、热、声光等经典知识，以及人体组成、体能测试等身体健康知识的互动体验。三层是亲子活动区，营造了交通信号、风的实验等日常生活场景相关活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梁心怡 Lara 最爱的痛。 你是我最爱的痛， 第39位江美琪陀螺，第38位魏晨红尘，第37位杜德伟再见录音，第36位玲珑璇也很好， 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 第35位段林希李斯丹妮时而，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 第34位光泽中毒， 为什么中毒的我爱得很值得， 第33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第32位郁可唯地平线，第31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爱后犹豫。曲终人散道别离，谁在危言耸听，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还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听不被定义的歌手。作为歌手，陶晶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早期出道的时候也因为自己的外貌被吐槽，但是聪明伶俐的她发挥了自己鬼马俏皮的性格，就算是在主打情歌的市场，每张专辑当中都会加入一些个性化的元素，所以她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很难把她定义为某一类的歌手。在全新专辑当中，谢谢陶晶莹也是如此。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样一首古灵精怪的四格漫画。 我搭上晚班机实在够累，难道怪自己翅膀不会飞，广播手会舞台 点，我又打了哈欠，只要我生闷气，还不如先睡觉吧，大笑吧，又肺活量拼命喝。 是来自于陶晶莹，你本来就美，唱出了女性成熟自信的一面。接下来这一位同样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地区出道，1994年签约滚石辗转台湾歌坛。她继续加深了李宗盛系都市情歌这样的概念，进入到2000年之后，她的风格越来越带有实验性以及个人化，和不同的制作人合作形成了她一人一面的特点，所以这么多年来非常难定义她具体到底是哪种风格。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2012年专辑标题曲《盖亚》。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看你，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看你离开。 这首 Stay 来自林忆莲的专辑 Reworks， 这样的风格实在很难定义。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曾经很好被定义，因为他曾经被定义为草原歌手，以前真的很难用可爱和他联系起来，但他确实也成为大家口中的萌叔，还是反差萌。所以在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他本周排在第十位的这首《凡人英雄歌》，他就是腾格尔。 不如干个桥，好人难当，赢不难。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